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慢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咧系比较车多嘅，近住御豪山庄嗰段，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挤塞，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围。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碧沙路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蝴蝶谷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嘅。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啦，中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咁啊都系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嘅。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十一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五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八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1930年，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爆发中原大战。苏轼、冯天乐、梁基永一起讲下中原大战。由于晚上十点半会播出财政预算案特辑，广东广西会顺延至晚上十一点播出，敬请留意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2日，入境处处长宣告何建辉、高才通签证无效，并会进行刑事调查。 高才通计划今日起需申报刑事记录，未批申请者需补交资料。 中学生快测下月一日起取消，小学、幼稚园等维持至下月中。 普京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布林肯指不负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2月2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提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咧，就系、是、有关于何建辉呢一个嘅事件啦，咁就系佢本身咧。就是曾经因为透过基因编辑技术令到三名的婴儿是先天免疫艾滋病毒，其后在2019年就被控非法行医罪，在内地的法院被判三年的判囚。关注到就是因为他这个背景而获得高端人才通行证，即是高才通是这个获批这个的签证的，因为他自己在上个礼拜六呢就在社交媒体那里发文说已经是获得这个高才通的通行证。昨天他自己在见记者的时候都证实了在2月初在网上获得高才通的 佢申請咗啦，咁跟住一個禮拜之後咧就係獲批嘅咁。呢一個嘅事件令大家關注到成個高才通嘅審批程序啊、把關啊等等啦咁。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尋日咧就係提到話，當局咧係未有要求申請人咧係申報犯罪記錄嘅。未來會不時調整政策，去到昨日傍晚咧，勞福局咧喺社交平台度就提到話，今日開始喺呢個高才通嘅申請人咧，係需要喺電子申請表上面申報係咪有刑事定罪記錄。咁去到再夜啲嘅時候啦，昨晚入境處咧都係透過政府發言人啦，就話經審視何建輝嘅申請之後，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入境處處長已經係依法咧係宣告佢嘅簽證無效，並且進行刑事調查。咁亦都提到話，申請人今日起咧，所有申請人今日起咧，有關呢個嘅高才通嘅計劃咧，都係要申報有冇刑事記錄啦，已經遞交咗申請，但未獲批嘅申請咧，亦都要補交資料嘅咁。頭先提到嘅呢個個案嘅虛假陳述，究竟係涉及邊一方面咧，就冇特別提到嘅咁。成個情況咧，又想請一位嘉賓講下今次有關於涉及到嘅事件咧，都涉及到高才通計劃嘅一啲把關等等嘅咁。電話旁邊咧有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立法會議員黃錦輝，早晨。 早晨， 早晨，黄锦辉，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就是涉及到何建辉有一个嘅刑事嘅记录嘅背景，并且透过高才通计划系获批嚟到香港呢一、這个事件，你点睇咧？ 我觉得应该发生嘅啦，有少少开头嘅时候可能推得稍急少少，有啲有少少漏洞咯，可以咁讲，因为即系响任何嘅情况之下，如果你容许一个外边嘅人入嚟，譬如你屋企咁样，如果佢自己个行为系不良好的话，你都唔会俾佢入嚟啦。咁呢啲咁嘅谂法，其实对于譬如移民啊，或者我去出边搵工作，都系咁样，佢都要问我攞个公即系良好公民证啊，咁先至俾我入噶嘛。咁所以呢一次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冇问到呢个问题，我觉得就有少少不足啦。不過咁我覺得今次發現咗呢件事情之後咧，政府嘅反應都係快嘅。將呢件事咧就即刻改變過嚟。咁係要做噶啦，係要做啊！即係加翻嗰條問題啊，就每個申請人即係查得緊一啲啊。咁我覺得有需要啦。 即係你自己睇到當初嗰個審批過程係咪出咗啲咩問題咧？先提到漏洞係咪就係講緊審批過程嘅漏洞咧？係咪？ 我諗即係起碼第一件個漏洞就係即係冇問到嗰個問題啦。咁你睇到局長今朝早即係昨晚都反映咗就話未來個過程入邊會加翻呢條問題咁呢個係正確嘅做法嚟嘅，即係正面即係直接好快咁面對呢個問題，咁反應都快嘅嚇。咁佢就譬如話佢講話依家申請緊未申請到嘅，佢會繼續去問佢攞翻啲資料啦。咁另外一個其實要考慮嘅咧就係佢已經申請咗啦，即係個七千幾人已經可以嚟嗰啲咧，咁點樣處理咧？咁我諗呢、這個即係何教授嗰、那個案例咧，就可以反映得到，因為譬如話嗰個人攞咗啦，呢個攞嗰啲嘅計劃入到嚟香港嘅時候，其實佢都要仲要揾份工。當佢揾份工嘅時候，又要再申請簽證，嗰陣時係可以再查佢嘅。不過當然係最有效嘅就係喺源頭嗰度截啦，即係佢未嚟之前已經唔俾佢啦，咁會比較會好啲，因為每一次做一件啲咁嘅事情都要花啲時間噶嘛。 頭先提到嗰七千幾宗就係講緊截至上個禮拜二咧，入境處已經批出咗7800多宗嘅高才通申請咧，先就話去到揾工嘅時候，可能先至再有一個嘅把關，即係究竟佢哋係咪有一個刑事記錄啦？定係喺佢哋揾工之前，其實批咗嘅呢一啲個案都可以要求佢哋再報翻，究竟佢哋有冇一個嘅刑事犯罪記錄嘅咧？咁需唔需要做呢一步咧？又？ 如果能做當然係好啦，不過佢都係費事嘅，即係要嘥啲時間，個步驟都長嘅。咁我哋可以即係等到佢有需要過嚟嘅時候先至做咧，就可以即係節省啲時間嘅。因為出咗去咧，譬如話嗰位申請人啦，佢喺 A 地方申請，但係申請完之後去咗 B 地方，可能你未咁容易聯絡到佢，或者佢又唔復咧咁樣。咁可能會發生。咁如果你繼續追，繼續去揾嘅時候咧，就會花啲時間啦。咁與其係咁咧，不如咧就即係等佢再申請嘅時候，因為佢一嚟佢入 由申請工要申請簽證噶嘛，即係工作證噶嘛，嗰陣時再查啦嚇。 嗯嗯，睇翻其實今次咧高才通呢個申請資格入邊，其實都列明咗話要符合以下嘅準則啦，先至可以獲得係考慮批准嘅。咁提到就話包括冇保安理由拒絕申請，而申請人亦都冇任何已知嘅嚴重犯罪記錄。不過喺申請表嗰度就冇話要人填寫一個嘅刑事犯罪記錄嘅。你覺得點解當中會有一個咁嘅落差？明明要求都講到明㗎啦，咁但係申請表嗰度又冇寫咧？呢一個究竟係一個乜嘢嘅問題咧？係 哦，呢、這個我覺得應該問嘅，因為局長都話佢會加翻呢條問題落去問啦。咁而家似乎就要嗰、那個申請者自己去申報，自己去講啦。咁佢冇講究竟會唔會犯錯或者有刑事責任咧？咁依家叫據我理解，政府會即係調查阿何生，即係其他啲 cases 啦。阿何生個 case 特別睇下佢有冇漏報啊，或者誤報啊咁樣啦。如果有的話，係一個即係刑事嘅問題嚟嘅。咁未來咧，如果呢個問題直接去問，如果嗰個申請者係提供虛假資訊嘅時候，佢直頭係有刑事罪行啦。咁我哋要早啲話俾佢知啦。 翻翻轉頭咧，除咗話當事人即係嗰個申請呢一個簽證嘅人要係申報啦，其實把關嘅機構要係核實佢有冇一個刑事犯罪記錄，有冇一個困難喺度咧，或者應該要做一啲咩工作咧？除咗靠當事人申報之外， 我簡單好似我哋咁樣，你要求佢，譬如攞個良民證都 OK 噶啦。即係良民證人哋幫你查噶嘛，你叫你自己去查。可能冇咁容易啦，因為你要牽涉到當地嘅即係當地嘅法律機構啦，或者警察局啦，咁如果嗰個人申請，佢當然係有心申請嘅，佢當然要做多少少嘢去攞呢個良民證啦。 但梁文清會唔會因為佢我見高才通嘅資格就話冇任何已知嘅嚴重犯罪記錄啊嘛？咁首先即係究竟何為嚴重犯罪記錄啦？會唔會梁文清係一啲一般冇咁嚴重嘅犯罪記錄嘅人士都會排除在外咧？會唔會咁嘅？ 乜嘢叫做嚴重先？咩叫做唔嚴重先？咁呢個定義係點定？咁佢梁文清多數都係話俾你知佢有冇犯罪記錄，有冇案底咁樣樣喎？呢個係即係初步嘅把關啦。即係譬如話用阿何生嗰個 case 學翻同學一定捉到啦，係咪先？佢一定唔會派個，即係唔會發個良民證俾佢啦，或者個良民證要被解釋咗佢做過啲咩咧，以前犯過咩錯啦。 我都想問一下，其實喺大學嚟講咧，會點樣處理一啲有犯罪記錄嘅人士？係咪一律都係唔會同佢哋合作啊，或者係聘請佢哋，定係都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嘅？ 我哋嘅情況啦，用我哋啲實例嚟講咧，喺我哋學校或者我哋去學院啦，都冇一個係有案底嘅學校，一般都唔會就同一啲有案底嘅人，或者係請一啲有案底嘅人咧，我哋都以我嘅認識係冇咁嘅記錄啦。 所以你覺得其實喺高才通計劃入面即係呢個揾人才計劃入面，其實係咪一律有案底嘅，其實都唔應該係俾佢獲批嘅咧？ 我自己覺得係啊，因為譬如喺呢個 case 咧，即係你醫術幾叻都好，你係一個唔誠實嘅醫生啊。譬如話，我哋喺香港，以我嘅理解，喺我哋嘅，因為我唔係嗰個領域，喺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就是、醫務。即係佢醫生個組織入面咧，都有咁嘅要求嘅。如果你譬如話犯過錯咧，其實你未必攞到醫生牌㗎。少少嘅錯都唔得。譬如話，我哋都成日都提醒我哋啲醫科生咧，喺醫學院嗰度，譬如話你喺讀書嗰時候都犯咗過咧，咁其實會影響你申請做註冊醫生㗎。 OK， 不過我見有另一個意見啦，我引述一下啦。譬如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華就話，高才通咧就唔係一個移民計劃嚟嘅，咁刑事記錄咧就據佢了解唔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因素，反而譬如好似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啦，咁呢個就係吸引啲優才嚟香港定居嘅，咁就有要求話要申報個刑事定罪記錄嘅。呢、這個就喺係咪要申報刑事定罪記錄嗰度有一個嘅差異同分別喺度。即系系咪就系关佢系咪一个移民计划事咧？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即系高才通唔系一个移民计划，其实有冇需要一定要讲呢样嘢咧？ 睇下入任何一个机构都系啦，睇下你系想易入定难入啫嘛吓。咁你如果你早啲把关嘅时候，其实可以悭咗你未来一啲功夫嘅。其实因为你譬如话头先咁讲 依家有個七千幾、七千八百幾個入咗嚟啦。如果你逐個要再依家再查嘅時候，係難嘅。嗱，當佢申請嘅時候，佢會就比較集中一啲咧，做篩查嘅時候易啲嘅。咁如果你批咗佢啦，咁佢走到四散，即係四方八面咁，即係散開曬之後，你再揾翻呢個人啊，去申請比較難一啲咯，係咯，比較難一啲咯。咁我自己嚟講咧，我就覺得係應該揸緊啲嘅，應該揸緊啲，因為好似頭先咁講，我特別係即係好似呢一個咁嘅案例咁，佢係一個醫生咧。醫生嘅操守啊，係比較重要一啲嘅嚇。 嗯，我見除咗話高才通呢一個嘅入人才嘅計劃啦，其他啲輸入人才計劃，好似一般就業政策啦、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都冇話要求申報刑事定罪記錄嘅。其實應唔應該劃一全部都要咧？ 如果可以做，我會建議咁做啦嚇。 嗯，就唔使因應個別計劃嘅要求唔同而有唔同嘅需要。 你專才入嚟嘅時候，都係你希望嗰個人係比較係誠實啊、可靠啊嘅人啦。咁反正我哋申請嘅數目唔少噶，我哋又唔係缺。咁點解我哋唔揀多揀好啲咧？ 暫時有冇睇到何建輝今次呢一個嘅個案有啲其他嘅資料要進一步交代嘅咧？你自己觀察到？ 佢究竟有冇有冇虛報資料啦？我覺得如果真係虛報資料嘅時候，我哋都有責任去追討佢啦。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刑事嘅犯錯嚟噶嘛。 嗯哼，即係究竟虛報係屬於邊一個資料？虛報邊一樣嘢係嘛？你意思係？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係啦，有冇虛報啲嘢？譬如話，我唔知佢寫乜嘢啦。譬如話，佢話我冇坐監。假設咧，即係呢個比較係極端嘅案例，極端嘅案例啦。佢如果我冇坐監，咁佢真係坐監啊嘛，係咪？咁係應該係刑事犯罪嚟嘅，刑事嚟嘅。 另一個我唔知道你覺得需唔需要再交代多啲咧？因為高才通係三個申請類別嘅，第一 A 類咧就係話年薪去到250万元啦。B 類就係話全球八強大學學士學位，並且喺申請之前五年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係屬於 B 類啦。咁你覺得呢個需唔需要再進一步交代咧？ 都寫得好清楚啦，係嘛？就 唔係即係我意思，究竟何建輝嘅個案係屬於邊一個組別？需唔需要再進一步？ 你咁啱提起咧，要，當然要，當然要，當然要。嗱，你咁啱提起咧，我一望落去嘅時候咧，我自己個人一下，我自己以為佢係 B 類嘅。但如果係 B 類嘅時候，又奇奇怪怪喎。嗱，如果你睇下嗰個佢嘅事件簿啊，佢響佢舊年四月咧就放翻出嚟嘅。係啦，咁就坐咗三年。咁但係個要求係五年之內有三年累積喎，咁樣時間上咪有啲問題咧？ 即係所以覺得呢一個究竟佢係嚟自邊個組別都可以再講多啲啦。咁整體嚟講係嘛？ 係啊，同埋D 度係一個虛位啦。究竟係唔係譬如話犯受害呢度冇申報得清楚咧？就虛報自己話真係有累積三年嘅經驗咧。但如果根據這個。即係成個歷程咧，佢嘅歷程啦，舊年四月放翻出嚟，一年都唔夠，係啦，咁佢哋坐咗三年，咁佢點可以有五年之內累積咗三年嘅經驗咧 ？OK， 整體你覺得今次事件對於呢個高才通計劃會唔會有啲影響嘅都會？ 唔會，我自己覺得係咁嘅，咩事情咧？都係。應該即係正面，正面睇啲，當然係今次係有漏洞啦。咁但係我哋應該即係亡羊補牢啦。反而我覺得政府反應快，即刻去改變呢個重要啦。 好啊，好啊，唔該曬黃錦輝，同你傾到呢度。黃錦輝係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有關於今次呢個何建輝嘅事件，令大家都關注到高才通這個計劃嗰個審批程序等等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一方面，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俊石喺電話旁邊，早晨。 Hello， 你好，主持你好。 早晨，黄俊石，点睇今次何建辉呢个事件咧？因为佢本身嘅刑事嘅犯罪嘅背景啦，罪案嘅背景啦，都系透过呢、這个高才通嘅计划系获批嚟香港呢个个案嘅事件，你点睇呢个？ 我谂成个计划本身原意系好嘅，咁即系特首讲啦，我哋要抢人才、抢企业啦，吓咁啊，亦都因为呢一个咁嘅方向。 咁係即係有一啲嘅機制就簡化咗啊，咁啊亦都可能係因為咁嘅問題，咁啊亦都令到我哋發生過今次咁嘅事件啦。咁啊不過尋日我哋見到去入境處處長或者政府方面其實都出嚟話補翻呢一個我哋需要去申報是否有刑事嘅記錄，咁其實呢個我哋都見到一個即係一個補救嘅措施啦，咁都係一步一步將我哋呢個機制去補翻好去咯。 嗯，原本嗰、那個嘅事件嘅發生，你自己有冇話睇到可能當中反映咗有啲乜嘢嘅問題啦？個補救措施你自己覺得係咪有足夠咧？ 我諗個別嘅個案我就唔多加評論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去即係一個人才嘅機制或者一個措施入面咧，咁當局都係有必要去審批一啲唔同申請人嘅背景，咁啊避免呢啲咁嘅不必要嘅情況再次發生。我覺得都係。 嗯，所以我就話喺個審批嘅過程入面有冇啲乜嘢注意，或者喺今次事件度睇到啊有啲嘢要再做得好啲咁。 我諗而家個機制我哋都係好快咁樣批核啦，咁啊當局都講話有啲個案甚至乎係一日已經批出嚟啦嚇，咁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優化咗嘅措施啦。咁但係我覺得都係可能係要加翻一啲抽查啦嘅機制啦，譬如先批後核嚇，類似我哋個稅務機制。咁我哋稅務嘅機制其實都係先評後核，咁我哋多翻一啲咁嘅抽查機制，咁樣都可以防止我哋個依個嘅政策被濫用咯。 OK， 轉頭翻嚟，我哋再繼續同阿黃俊石傾，因為時間差唔多。黃俊石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咁頭先都整體講咗今次呢個事件佢嘅睇法啦。咁政府都有啲嘅補救措施，包括就入境處話，今日起呢一個嘅高才通嘅申請流程咧，申請人必須喺電子申請表申報係咪有刑事定罪記錄嘅。你又點睇呢個補救措施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上昼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相关演辞同资料会喺预算案嘅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喺网上浏览同埋收睇直播。演辭文本和摘要單張將會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個民政諮詢中心、16座政府辦公大樓、7間公共圖書館和61個公共屋邨商場等的地方派發。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預算案之後，下午3點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7點半將會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另外，他會在明天早上8點出席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二線》。曾經因為基因編輯人類胚胎事件在內地被判監三年的內地科學家何建輝，透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獲批來港，但是入境處處長宣告他的簽證無效，並且會進行刑事調查以作跟進。政府發言人話，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之後，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入境處強調，任何人士在辦理任何赴港申請時，明知而故意申報失實的資料，即屬犯罪。為了回應社會的關注，入境處今日開始調整計劃的申請流程，申請人必須申報是否有刑事定罪記錄。至於仍然未獲批的申請，入境處會要求申請人補交相關資料。中日兩國官員今日在東京舉行安全對話，是2019年2月以來首次。共同社報道，兩國國防和外交官員昨日開始舉行一系列會談。日本外務省表示，雙方同意繼續在各層面密切溝通，以建立有建設性和穩定的雙邊關係，並且按計劃在春季前後協調開通防務部門之間的二線電話，以避免發生軍事偶發事件。報道又說，日本防衛省官員在會談期間提及疑似中國氣球進入日本領空，要求防止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至两点还是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我是林正财医生。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023年2月22日，入境处处长宣告何建辉高才通签证无效，并会进行刑事调查。 高才通计划今日起需申报刑事记录，未批申请者需补交资料。 中学生快测下月1日起取消，小学、幼稚园等维持至下月中。 普京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布林肯指不负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九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曾经因为呢个基因编辑婴儿喺内地咧系被判咧非法行医，咁判囚三年嘅内地科学家啦何建辉咧系获批呢个高才通高端人才通行证，咁啊引起坊间一啲嘅讨论，嗰个审批会唔会有一啲嘅情况啦？咁政府发言人咧寻日喺夜晚咧就提到话，入境处经检视有关嘅申请之后咧，系怀疑有人以虚假陈述去获得签。签证或者系进入嘅许可，入境处咧系已经依法宣告咧佢嘅签证或者系进入许可咧无效，并且会展开刑事调查。咁啊，另外都提到话今日起啦，申请呢个高才通啦，申请人必须喺电子申请表申报系咪有呢个刑事定罪记录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头先咧就喺电话旁边一路同紧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倾嘅，继续同佢倾，早晨。 早晨， 早晨，黄俊石。头先都提到入境处系有一啲叫做即系补救嘅措施啦，即系今日起就系话申请人必须喺电子申请表嗰度咧系要申报自己有冇一个嘅刑事定罪记录嘅，有关于高才通嘅申请人，你觉得系咪都可以叫做回应晒坊间啲质疑啦？另外，因为其实之前咧喺以截至上个礼拜二嘅数字嚟讲咧，入境处已经批出7800多宗嘅高才通申请噶啦，咁批咗呢一啲之前嗰啲又冇话即系要。申报这个刑事定罪记录的怎样去处理呢？又 我想对于当局更新回我们申请计划需要申报刑事记录呢，这个其实都是从善如流和吸收经验完善回我们那个整个的机制，其实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做法。至于你说之前我们已经批出了的一些签证，就是高才通的签证，咁即係如果我哋發現佢可能都有一啲虛報嘅狀況，咁當局當然係要繼續跟進嚇。咁啊，亦都係頭先我去新聞之前講啦嚇，咁可能有翻一個抽查機制，咁啊咁先至可以完善翻到啊，咁令到我哋堵塞呢個漏洞。 嗯，用抽查嘅方式就唔係要求佢哋全部一律係要補翻做一個申請，係嘛？ 要視乎翻當局個狀況啦。我相信如果就算補翻個申請，亦都唔係困難嘅。 OK， 今次咧就係、是、其實睇到高才通過申請資格嗰度咧都寫明啊，係話要符合以下嘅準則可以獲得考慮批准，包括就係話申請人係冇任何已知嘅嚴重犯罪記錄啦。不過就喺個申請表嗰度就冇要求佢哋要填寫呢一部分嘅最初嗰陣。你覺得嗰個落差係出喺邊一度咧？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嘅出現嘅？ 我諗佢。整個嘅問題出現在就可能部門之間去對於一個嘅定義唔清晰啦。我哋睇翻其實其他嘅人才計劃都其實需要申報呢個刑事系統，咁但係當然明白當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一個簡化啲嘅程序啦，吸引人才啦。咁啊，亦都冇一個制度其實係完美嘅，咁每一個機制都會有佢嘅漏洞。咁我哋政府見到政府而家都吸收咗經驗，咁完善翻呢一方面嘅漏洞，咁係。 剛才提到簡化程序，都提到說部分一些個案可能審批的時間都比較短，有些就當局透露過曾經是說部分簡單的個案其實即日已經可以獲批了，你覺得是不是可能是追求即是要快啲做到一啲審批嘅時候，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審批嘅疏漏嘅情況啦。咁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令到嗰個嚴謹程度都可能會受到坊間嘅質疑，會唔會咁咧？又 咁個別個個案都唔特別去評論啦。咁當局有提過係有啲個案係會比較快啲，咁我相信可能係個故即係嗰個個案就比較簡單啲啦。咁但係都要去我哋吸引人才同埋我哋成個程序都要取得一個平衡咯。 但今次事件有冇话可能都要吸取教训，喺审批嘅过程之中要再做多啲乜嘢工作，而避免再有类似嘅事件出现啦，或者令到大家对于高才通呢个计划系有信心嘅咧？ 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嘅我哋发生每一个事件都其实系俾 王俊石。嗱，王俊石嗰个线路咧，可能要再联络翻佢先啦。咁啊，讲到今次咧，其实系。入境處方面咧，就係話要即係喺今日起咧，就係要申報呢一個嘅刑事記錄啊。如果要申請呢一個高才通嘅話，已經遞交個申請，但係又未獲批嘅申請咧，亦都係要補交翻資料嘅。嗱，黃俊石而家喺度啦， 係主持聽到， 聽到， 嗯， 頭先就講到嗰個嚴謹程度會唔會有機會係因為追求嘅速度啦，可能都會受到影響，或者對於成個高才通嘅計劃嗰個信心啊，令到坊間都會有一啲嘅對佢嘅信心有啲唔同嘅睇法咧。 咁冇一個單一嘅計劃或者制度係完美嘅。咁當然我哋呢個高才通見到佢個好處就會比較快啦。咁其實除咗當局去批呢個高才通計劃之外，我哋嚟到香港啊，是否有僱主聘請，亦都係另外一個。位置我哋可以把守住啦，因为其实雇主亦都有较长时间去审视申请人，即系过往嘅一啲经验是否适合佢哋去做一啲嘅工作。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另外一方面，我哋可以即系守关啦。 雇主会唔会对于今次呢个计划嗰个信心嘅影响？点解会咁问咧？譬如我见到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啦，咁佢都提到话查申请人喺其他国家嘅定罪记录咧，雇主嚟讲系有困难嘅，咁都觉得系要政府喺输入人才嗰度系把关嘅。咁今次呢个做法会唔会都令到啲雇主都觉得政府喺把关方面可能未必系咁有力咧？咁令到雇主失去信心咧又？ 我諗咁樣講，其實就算如果唔係高才通計劃去香港聘請一個本地嘅人，我哋亦都好難去即係作為一個中小企啦，我都係一個中小型執業所嘅負責人啦。咁其實都係有困難嘅對於一樣嘢。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好依靠個申請人嘅誠信啦，咁同埋我哋係有個懲處嘅機制啦，因為我哋香港其實好大部分時間都係依賴個申請人自己去做一啲嘅declaration， 有一啲申報啦。咁所以亦都正正頭先我講啦，咁就算而家我哋有翻呢個申報刑事背即係刑事記錄嘅要求之後啊，咁當局亦都有一個適當嘅抽查機制去抽查翻嚇，咁嗰個申請人究竟去即係當日去申請表度申報咗嘅嘢是否符合啦？咁亦都有問題，我哋就去查咯。咁啊有違法嘅時候，咁啊去作出一個即係一個控告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高才通公布咗嘅各種資料啊，或者數字，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地方可以改善？ 其實正如我去上個星期咧，即係之前去立法會嘅大會度都有書面質詢，其實都有詢問過各方關於一啲申請人過往嘅職業啊、背景等等嘅資料，因為呢啲都係好反映究竟我哋有啲咩人才會嚟香港啦，或者我哋香港缺乏啲咩嘅人才。咁當時就當局就未有提供詳細資料，咁一路跟進嘅時候，局方都應承咗去之後嘅申請度咧都會加翻呢個選項，咁其實都係逐步完善翻我哋呢個高才通嘅計劃啦。 Okay. 另外呢個都想問一問啊，黃俊石，因為近有啲內地網民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發文就透露咧話佢自己係申請咗高才通，咁佢有個計劃就係打算嚟香港咧係產子嚟生 B B 嘅咁，都有啲報道提到話網上有一啲即係透過高才通嚟香港產子嘅啲攻略，包括點樣準備文件啊、工作證明啊，去到公立醫院預約生 B B 啊等等，有冇留意到呢个情况？你 都有见到有关嘅报道嘅。 点睇咧？点睇呢个情况咧？ 我谂个政策原意其实都系一个人才嘅政策啦，就是、希望人才嚟香港就业啦。 如果他們本身是落地生根來香港生小朋友，那當然我們是無人歡迎的，那我們香港都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但是如果人才來香港目的只是生仔，透過這個計劃，那肯定違反政策的原意的。 嗯，需不需要當局在審批的時候有更加多的把關呢？ 我相信這個狀況的而且確是無可避免的，至於進一步怎樣再完善回機制，亦都是要透過一步一步我們 去改善回，咁亦都係值得跟進嘅一部分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俊石，同你傾到呢度。黃俊石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講到高才通今次何建輝事件引發嘅各種討論，亦都提到近日高才通啦公布嘅一啲資料。你覺得呢一個計劃係咪可以揾到香港需要嘅人才咧，或者執行嘅情況點咧？1872311，阿林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首先，你問得非常之好，同個議員。我見到議員好似答唔到我哋任何嘢，尤其是咧，依家所講緊嘅人才嘅目的咧，就係補救翻香港一啲不足、人手不足嘅嘢。我知道政府做咗好多嘢，不過咧個原意咧未必解決到依家個問題。個高端人才解決唔到旅遊嘅服務，解決唔到餐飲業嘅服務。咁其實係咪政府應該要諗一諗點樣保留人，亦都係咧要面對現實。睇一睇乜嘢叫做移居同埋移民，因為咧依家政府係冇解決呢一樣嘢，即係可能我估佢等緊啦，黃元山準備啊，睇下有啲咩政策推出啦。咁但係個原意你輸入幾千人都冇用㗎，其實香港咧係大量缺失人手，我諗身邊每一個人咧依家都總有一啲朋友係離開咗香港嘅。咁係願意係點樣保留香港人留翻喺香港咯？ OK， 明白，即是吸引人之外留人方面他都关注到的。林先生再张先生打上来的，早晨。早晨张先生。 是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是想讲讲高才通的。现在港府呢 就引入一个 高才通。其实呢在这件事之后看出呢港府是黑猫白猫饥不择食。那猫不啱呢，咁你變咗好事入變壞事嘅喎、你起碼除咗刑事，你都要睇佢過往嘅工作記錄。其實依個資訊年代好咩嘅，咁佢過往嘅譬如論文啊或者工作履歷啊，有冇社會有冇反應咧？一 search 就知嘅啦，呢啲。 嗯 ，OK， 即係唔係咩深奧嘅問題？如果係帶住一個黑貓白貓、啲不雜食跑數咁咧，我覺得係好唔健康嘅。 OK， 好，唔该晒张生，仲有伍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我觉得其实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政府你自己做嘅，你个部你自己定嗰啲部资上有冇跟进？因为系入境处嘅网页 show 出嚟话，嗰个人咧就唔可以对香港嘅安全构成危害，你都有讲到啦，或者系严重犯罪啊嘛。 嗯。 咁你自己心入边乜嘢系严重犯罪？你喺网页冇讲啦。咁如果你净系话嗰个人冇自车，但你又其实系冇问喎。咁、其實最大問題咧，即係而家依個人咧，你喺 Google 去 search 一分鐘，你就知道佢係有問題啦。咁你連咁樣都冇做，咁呢個即係其實根本就係政府同埋我哋好多公人部門咧，好似個手術崩都係，即係佢就將啲嘢咧全部推俾對方或者個外判，佢自己最基本嘅嘢咧都唔做。香港咧真係需要輸入高才嘅，但係係政府同埋公人部門嗰啲人咧換曬。咁我哋咧就得 嘅。OK， 好啊，唔该晒伍先生。咁啊，暂时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嗱，而家雖然天氣咧未即係正式進入夏天啦，不過大家都關注到過去酷熱天氣之下，户外工作嘅一啲中暑嘅風險啊。政府就話咧，有意喺勞工處現有嘅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入邊咧，係加入天文台嘅香港暑熱指數，咁等啲僱主啊、僱員啦，按住指引咧，制定一啲嘅防暑措施，就話今年夏季會推出呢一個嘅新指引。咁啊，根據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嘅文件入邊提到咧，新指引會增加暑熱指數之下安排工作啊、休息時間啊等等嘅建議，咁啊好似就話去到暑熱指數30或者以上啦，咁僱主就要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咧，都俾一啲僱員工作嘅勞動量啦，因應佢哋咁有啲嘅安排休息嘅時間，再高啲嘅暑熱指數咧，甚至可能係暫停戶外工作啊等等。整體呢一個嘅指引究竟有幾大幫助咧？又執唔執行到咧？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陸頌雄，早晨。 早晨啊，蘇立文。 讲到这个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你都有留意到啦。议员在会议上面其实有什么关注点呢？主要 议员呢，我们昨天主要就是关注说那个指引是相当复杂的。指引呢，它根据那个暑热指数呢，有不同的程度啦，又有不同的工作的强度啦。咁啊，喺一啲做咗啲改善措施，譬如掛咗啲風扇啊、通風啊，咁又可以增加休息時間咧。總共有48個組合嘅，我哋喺個唔同嘅場景處境，咁又有唔同嘅休息嘅安排，甚至乎停工嘅安排指引。咁所以第一比較複雜，第二咧有啲地方咧都覺得唔清晰嘅，譬如佢話啊。如果有啲酷熱嘅工作環境，咁你有一個風扇，咁個風扇有幾大力先叫做有一把風扇呢？譬如話要有一啲遮擋嘅音棚，咁個音棚要有幾闊幾大，咁先算係一個合理嘅音棚呢？又冇一個比較舉例啊，唔好話指引啦，連舉例都冇嘅。咁第三呢，就係都覺得係保障不足嘅。點解話保障不足呢？譬如佢通常停工呢，或者是休息时间比较多呢，都要那个指数暑熱指数到32。咁每年去到32的情况呢又唔多㗎喎、咁仲有呢都有好多人提到呢執行难啦，又冇法律約束力啦。同埋呢那个暑熱指数呢，因为讲係30几咁样嘅数值嘅。咁啊，令到咧好多一般打工仔，甚至乎可能管理层都混乱，系咪同温度系等于啊？咁其实又唔系嘅。咁所以我哋都有人建议咧，不如用个颜色去做一个一个参考一个讲法啦，系咪？即系好似黄雨、红雨、黑雨就系三个颜色啦，黄、红、黑吓、去代替30至32、32至34同埋34以上三个级别嘅暑热指数咧。咁都有委員提出嘅。 頭先提到呢啲嘅問題，即係政府當局方面有冇回應到，或解答到點樣話改善到，有冇講到呢？ 嗱，政府當局咧就佢就強調咧，呢個係一個風險為本嘅管理嚟嘅。風險為本嘅意思即係話係乜嘢咧？呢個暑熱指數就係同埋佢嗰個休息嘅指引咧，相關嘅指引咧就係防止人會因應嗰個場景。会出现中暑的一个安排来的。咁所以呢就一定是要配合返呢不同的工作强度同埋呢不同的暑熱指数去做个不同的组合。咁但呢譬如佢话用颜色去计啊，嗰啲指引可唔可以再清晰啲啊，咁政府都嗰、那个回应都颇为积极嘅，我觉得就係、是。咁最后好多委员呢都有提过，喂，如果其实呢个指引呢都要一个适时嘅检讨啦，譬如实施咗一年两年之后，如果个中暑情况冇改善，系咪呢个指引要加辣，甚至乎系立法强制性嘅規管呢，咁呢啲都有委员提出㗎。 你估计夏天系咪可以即系正式推出到呢一个指引？头先你提到话即系复杂嗰个程度系成40几个组合嘅，可能要简化到几多你先至可以系觉得劳方资方都可以系接受或者系认知到啊咁嘅情况之下究竟要休息几耐，咁嘅情况之下几时要停，咁系一个清晰嘅做法呢，系要缩到几多呢？ 嗱，譬如举例子呢，我哋讲个暑熱指数呢，佢而家分三級嘅，30至32、32至34或者34以上。其實32以上呢已經一年裏面係不多㗎啦，真係不多㗎啦。咁我建議呢就32至 34同34以上兩級呢就合併。咁你合併呢嗰、那個指引嗰、那個休息指引呢就向上睇，即係向34以上嗰個睇齊。咁就會比較係簡單一啲、啊、少三分之一嘅組合。咁、另外就係、是、咁當然啦、另外就係、是、譬如顏色嗰度啦，我建議用顏色啦。咁如果兩種顏色就可能係黃色同紅色咯，即係咁大家都有個直覺啊。紅 色即係你意思個鼠疫指數就代表一個顏色嗰嗰樣。 係啦係啦，咁就好過講數目嘅數目咧。一般人都會可能係同個温度啊，攝氏嘅温度係會有個混淆嘅，係、會產生誤解、okay. 啊。咁樣，我覺得如果咁樣睇下，會唔會再簡單一啲咧？ Okay. 另外，我見個指引咧都分嗰個工作勞動量有好幾級嘅，有輕勞動、中等勞動、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嘅。其實有冇講清楚邊一啲工種係屬於邊一個嘅勞動工作量咧？或者某個工種會唔會有啲時候係輕，有啲時候就係重咁？咁點計咧？其實又？ 佢喺个附表嗰度咧，文件附表嗰度咧，都举例子都几多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一个分类咧，就唔系好难嘅。咁、但系当然啦，有时咧都可能会有啲差异。譬如我就算做同一份工，咁我喺嗰一刻，我算系中等啊、重啊，定系极重咧，可能都会有啲差异嘅。 嗯。 咁我觉得其实那个精神咧，都系雇主咧。都是要多啲照顧員工嗰個安全同埋健康啦，因為中暑咧一可大可小嘅嚇、可大可小嘅，隨時都會致命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應該係向高啲嘅方向，大家去理解一件事。咁、宜鬆又不宜緊又不宜鬆。 Okay. 如果唔係太鬆嘅話咧，個指引咧就變咗無話老虎啊。咁當然啦，亦都可能去到最後咧，我哋建議咧都用温度咧。同步下可能是两个指数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京士柏那个的鼠疫指数呢，它只是反映到京士柏当地那个的情况啫，咁全香港都有不同的环境嘛，受住不同的地理啊，附近的热源啊都有影响，譬如举例子，我们就最多讲就是机场停机坪，可能其他地方不是很热的，可能是三十度都不够，但机场停机坪可能热到呢35度甚至37、38度都有的。 明白，即是不同地方可能那个的热的情况都是不同，所以始终未必一律是反映到的。那刚刚跟陆总统听到。 清凉，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曾经因为基因编辑婴儿在内地非法行医判囚三年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获批高端人才通行证。政府发言人寻日深夜表示，入境处经检视有关申请之后，怀疑有人以虚假陈述获得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入境处处长已经依法宣告他的签证或者进入许可无效，并且会展开刑事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朝早承认高才通申请人无需申报刑事记录，而去到昨晚就在社交网页交代补救措施，包括今日开始要求申请人在电子申请表申报有否刑事定罪记录。明报凌晨再以电邮向何建辉查询如何回应港府宣告其签证无效以及刑事调查，截稿前未有回应。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今日出炉，据了解港府将会再派消费券惠民和提振经济市道，不过面对过千亿元的财政赤字，唯有加税开源，但预计不会开征新的税种。较多人提及的是加烟草税，有消息人士就提醒，除了考虑税收多寡，亦都要考虑政策目的，即是推动烟民戒烟，唯一担心是有烟民贵都要吃。 據了解，聘請外佣稅不會在今次預算案中出現。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發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星島日報獲悉，政府將會向中醫藥發展基金撥款5億元，以提升中醫行業的能力，加強中醫藥的資訊科技應用、臨床培訓和疾病研究。另外，政府亦都會繼續推行撐企業措施，包括延長企業融資擔保計劃，在復常初期讓企業有回轉空間。這個是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有消息說預算案將會繼續派糖，包括退稅、差餉寬免、電費補貼、綜援戶雙糧等。另外，預算案將會撥款在政府室內場地興建滑板和攀石等設施，支援城市運動發展。有業界人士歡迎新措施，期望政府做好後續管理。大公報報導。 成報報導，聯合醫院日前發生手術燈跌下來的事件。醫管局昨日指出，根據紀錄，涉事手術燈的生產兼保養維修承辦商並沒有向醫管局通報曾經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報告其中一款手術燈發生一宗遺失螺絲的事件。醫管局說，病人和員工的安全是最重要考慮，對於承辦商沒有向局方報告其產品相關的安全事件以及披露有關潛在風險，令醫護人員和病人暴露於風險當中，表示遺憾。成報報導。 信報報導，環球利率在去年下半年急升，利好匯控的淨息差。去年第四季度列帳的基準稅前盈利是$52億，大約是405億港元，按年大升95.3%，遠超預期。匯控表明今年會繼續嚴控成本，並且預期有高達$3億，即是大約23億港元的遣散費支出。行政總裁祁耀連說，集團將會持續精簡架構和提高營運效率，數碼化是投資重點之一。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曾經因為人類胚胎基因編輯而在內地判囚的學者何建輝申請高才通獲批，風波鬧大之後，昨晚才被取消資格。社評說，當局應該一開始的時候就明確要求申報犯罪記錄，而不是在不知情之下批准申請，將責任推卸給入境處處長這一名最後把關人，反映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加慎密，處理都應該更加謹慎。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強積金長期見紅，頭十個月的全港超過300萬打工仔人均帳面是虧蝕超過6萬元。政論說，強積金問題多多，行政費過高、跑輸通脹等等，絕對有完善和優化的必要，最起碼是回報率需要和通脹掛鈎。打工仔辛勤工作幾十年，退休之後得雞碎咁多，朝不保夕，社會穩定從何談起？《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講到，因應公民科內地考察即將展開，中旅社將會為有需要的師生安排一次性辦理回鄉證服務，有助考察順利開展，支持本港師生建立國家情懷，增強國民身份認同。社評說，社會各界亦都應該要為本港的師生到內地考察交流出力，培養更多愛國愛港、熟悉兩地的人才，提升本港競爭優勢。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俄烏戰爭爆發近一週年，陷入困獸鬥，不僅當地生靈塗炭，環球亦都連帶當災。俄羅斯總統普京絲毫未肯示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斷供應武器煽火。中國在剛公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申明支持通過談判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依循正道勸和促談。《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国富林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学校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博富林花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亦都系有交通意外。而较早前近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两边车龙一截过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另外，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较早前都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喺红天路。

就話咧係禁止啊喺住宅裝修嘅時候咧使用十公斤以上嘅撞擊式破碎機，又俗稱叫電炮啦，呢啲撞擊式嘅破碎機咁。如果用係十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咧，就要預先呈報嘅，並且要繳交一筆費用啦。使用嘅時間亦都限制，就係平日嘅上晝九點至到下晝六點。如果係違反嘅話咧，最高可以判罰款180,000元。又建議咧設立一個定額罰款機制啦，咁嗰個嘅罰款金額咧就係10,000元嘅咁。想請嚟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啊，電話旁邊有香港裝修從業員工會理事長周連健，早晨。 系早晨。 早晨，周連健，想講下就係、是、頭先提到話環保署最新呢個建議嘅立法規管啦，都係用一個呢、這個叫電炮啊，叫做即係撞擊式破碎機嗰個嘅重量去做一個嘅分別啦。如果十公斤以上嘅就唔准用啦。十公斤或以下嗰啲就要呈報，而且限住某一啲時間先可以用嘅。點睇呢一個嘅修例嘅建議咧？ 我就覺得咧，如果咁樣樣咧，就即係對我哋裝修嚟講咧，就會影響到啲時間咯，即係工程上嘅時間會影響到咯。 不如我想先大家理解一下先，即係所謂十公斤以上嘅電炮同一啲十公斤或以下嘅電炮，其實通常業界嚟講係用邊只多啲啦？喺咩時候會用十公斤以上，或者咩情況會用到嘅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這個？ 哇！十公斤以上即係我哋稱為大炮啦，啲、大炮咧就拆嗰啲台，即係指示台啊，同埋地台嗰啲啦。 地台嗰啲嚇。 係啦。 咁輕啲嗰啲啦，咁。 係啦，即係輕嗰只咧，即係叫我哋俗稱叫炮仔啦。炮仔咧就打長生嗰只嘅。咁啊長生啊，或者即係俗稱啲瓦仔啊。咁樣嘅 嚇，咁而家就話禁止用大炮啦，你形容嗰只叫撞擊式破碎機十公斤以上嗰只啦。其實對於裝修嘅影響係啲咩咧？成個工作嚟講， 你個大炮嚟講嘅話咧，我哋即係逐場地台嗰啲咧嘅時間都唔係好長嘅 嚇。 咁咧就正常嚟講，你做一日到啦，係嘛？如果你限制時間嘅話，可能將我哋嗰個工作嘅時間咧，會加長咗咯。你譬如話一日限4小時啊，或者3小時嚟講嘅話咧，係嘛？ 佢而家就唔止3-4小時嘅，即係講緊大炮嗰只咧就唔俾用啦，直情。但係頭先你講嘅炮仔嗰只咧，十公斤或以下嗰只咧，個時間都可以平日嘅9點至6點都可以嘅咁。呢一個嘅情況又係咪可以對於成個裝修嘅工作都可以維持到咧？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先話影響時間？會唔會可能話平時而家一般裝修係要用幾耐啊？咁舉個例，咁於喺實施咗呢啲新嘅做法之後，可能成個裝修時間又會延長幾多咧？又？ 延长即系睇下嗰个面积大定细啦。正常如果你将嗰个时间去调整嘅话咧，可能又影响到正常嚟讲系一日嘅，可能会增加到一两日啦，系啦。 哦，即系多咗可能一倍到嘅时间咁。咁所以其实我见佢有个限制就话呢啲嘅十公斤或以下嘅撞击式破碎机啦，就要交一笔钱嘅500元啦。咁首次呈报期内咧，就只可以系连续用最多5个工作天嘅咁。系咪即系呢个5个工作天嘅限制其实唔会好大影响？因为听你所讲，应该就一两日就完成噶啦，无论如何都系咪？ 嗱，你讲紧大，我系讲紧大炮嘅啫，即系炮仔嗰啲就唔止嘅。 炮仔用几多日噶咁？ 炮仔你睇嗰间屋嘅面积大定细啦，系咪先？你当佢500尺嚟讲嘅话咧，系你起码都要1个星期。 咁如果佢话最多用5个工作天，如果要再用多啲咧，就要再呈报啦。咁每次就系连续用多2个工作天咁，成个程序嚟讲会有几大影响咧？即系可能要做2次呈报，可能都要。 咁样就对，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就系一个比较麻烦啲嘅。咁你做做下，又要去申请，做到去申请，系咪先？ 即最主要是申請的流程慢，咁但係影響嘅時間啊，或者成本啊，或者同客嘅溝通啊，嗰啲有冇影響呢啲啊？ 都會有影響嘅。 嗯，最影響係咩？仲更長咗幾多時間咧？ 啊，你影碼都係即係睇，都我頭先都講過，最主要睇下嗰間屋嘅面積有幾大啦，你寫字樓同埋嗰個住宅都有分別嘅， 係 嘛？咁你譬如你住宅面積大嘅話，咁嘅影響嘅時間咪即係要做嘅時間咪多咗咯，係咪？影響嘅時間咪長咗咯。 除咗話呢啲嘅即係大炮或者炮仔啦嘅，今次有多啲限制啦。另外有一隻叫做撞擊式鑽孔機嘅咁，呢一個又通常涉及啲乜嘢工程啊？因為呢個都有限制，就話只可以喺情報作業嘅日子啦，上晝九點至到下晝六點期間係進行嘅，或者係其他非星期六日啊、公眾假期嘅指定時間內咧係進行嘅咁。呢一個又通常涉及到啲乜嘢工程，或者點睇限制呢、這、一個撞擊式鑽孔機嘅對於工程嗰個做嘅情況。 嗰只我諗應該係嗰只叫我哋俗稱叫窟窿機嘅，應該 係用嚟做咩？ 窟窿機咧，就我哋對於我哋嚟講咧嘅用嘅時間都唔係好多嘅，即係喺住宅嚟講啦。咁你嗰啲窟窿你最多都係一日半日嘅啫。嗰啲就嗰啲影響就唔大嘅。 O K， 係即係所以整體我聽你嚟講，即係最大影響就係嗰個炮仔嗰、那個嘅 炮仔，因為我哋裝修咧，我哋屋企每間屋都係啦，我哋要做電啦，電所有嘅電都要開嗰啲開翻啦，我哋稱叫做咁要開翻，你所有嘅電線都要重入去牆身裏邊噶嘛，係咪？咁啊必須要打嘅。咁你水喉同樣都係啦，水喉又係要逐牆啦。咁你呢個時間就比較長嘅。咁有啲就要即係一個星期至十日到啦。 係 啦。 但我想知環保署喺即係出呢一個嘅立法建議之前啦，有冇聽過即係你同你業界溝通過啊，或者你哋業界事前有冇聽過有呢啲咁嘅限制咧？ 我未及過呢、這個。 其实他们今次在文件都有提到说即其实做过一些大型的公众调查，就是 13% 的受访者说一年之内都受过这些住宅的装修噪音滋扰的。你怎么看其实现在装修对于一些邻近的住户的影响，或者其实业界有没有自发去用一些减少噪音的影响呢 的措施去减少这些影响呢？ 我们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即係裝修呢一 part 嚟講咧，我哋有時都用翻嗰啲用油壓鑽去減少呢個噪音啦。都有做過呢樣嘢嘅。 爭幾遠㗎？ 始終都係冇炮仔去打比較，即係比較方便、比較快啦，係咪？你用油電鑽去捉嘅比較少啦，即係面積用嘅時間又唔長，即係唔長啦。你用炮仔，佢好容易燒噶嘛？啲嗰個炮仔啊，唔係用嗰、那個油壓鑽啊，油壓鑽去逐長嘅時間比較短咯，因為用得耐咧，佢會燒噶嘛。油壓鑽。 但我意思個噪音咧，即係兩者嗰、那個 噪音佢會降低嘅，用油壓鑽嘅噪音會低啲嘅。但係好唔方便咯，你時間相差起碼一半都唔止。 O、okay， K， 即係總之油壓鑽就花多啲時間啦咁。但我見咧環保署咧，其實2021年咧推過一個叫寧靜裝修先導計劃，你有冇聽過？有啲設備叫寧靜裝修設備，就話鼓勵公眾嚟用啦。咁啊，呢啲寧靜裝修咧就即係可以減低一啲噪音嘅影響咁。有冇聽過係咩嚟㗎？你 都有聽過嘅。 嚇嚇，呢啲設備有冇用過咧？業界嚟講，或者用嘅時候又難唔難咧？ 嗰只我哋就冇用過。我哋未用過，係啦，但我哋都係傳統咁樣，我哋裝修呢一塊咧，多數用傳統咁樣去做嘅， 點解唔用？點解唔用呢啲靈性設備嘅？ 唔係唔用，而係即係我哋好少接觸到嗰只嗰只工具，係啦。 係咪可以租㗎？我見話可以係。 呢、這個我就唔保頭，唔係好睇清楚，係啦，唔好意思嚇。 但我意思係你哋即係少用啦，我想知道個原因係點樣咧？即係唔係用開嘅設備，所以就唔係好慣啦。即係唔定係啲咩原因而即係因為你對於即係附近嘅鄰居嚟講，可以一個嘅寧靜裝修，似乎個影響都細啲，可能同即係嗰個爭議引起都細啲啊嘛。點解唔業界唔考慮咧？ 唔係唔考慮，而係即係依家有啲師傅咧，可能未必用得慣啦。咁咧，同埋即係呢個噪音係一定會有嘅。其實裝修嚟講啊，對於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嚇，即係裝修嚟講，噪音係嗱，即係覺得避免嘅。有時啲嘢你拆牆嗰啲一定會有噪音㗎，係咪？你用到炮仔嘅話，絕對有噪音嘅。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隔離鄰舍咧，大家就將就下咯呢樣嘢。 OK， 係嘛？即係嘈嘅時間都係即係一個星期至十日到嘅時間嘅啫。即係按照我哋正常嚟講啊，即係大家將就係咪？大家體諒相體諒。我就咁樣覺得啦。 OK， 因為而家就話完成咗嗰啲拆除牆身啊、瓷磚嗰啲工序之後咧，呢個開槽或者鑽孔呢等等嘅工序咧，都話鼓勵用一個寧靜裝修設備，即係啲非撞擊式嘅設備啦。咁就話寧靜裝修設備咧有個好處就唔需要情報啦，亦都可以喺其他嘅作業時段嗰度咧係進行嘅。咁嗱，整體嚟講啦，即係雖然話啲師傅未必可能用得慣，咁但係可以喺其他時段嗰度做，咁嗰個影響又細啲嘅時候，會唔會？都令到成個工程快啲，可以縮短到人力啊或者時間上面嘅成本咧。 呢樣縮短呢個時間，我覺得就咩未必可以縮到即係呢個時間嘅。 OK， 好 啊。 點解啫？即係可能都係用唔慣咁啊嘛，都係。 係啦，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係啦，即係我哋啲師傅做開嘅，你有時換翻啲新嘅，佢有時未必會。會肯讓啦，有啲師傅你知，有啲師傅比較固執噶嘛，係咪先？ 明白好啊。 咁我做開呢樣，我用開呢樣嘢，我就按照呢樣嘢去做，係嘛 ？OK， 都係用唔用慣手勢嗰個問題啦。同阿周連健傾到呢度啊，周連健係香港裝修從業員工會理事長，講到就係話環保署就係禁止住宅裝修嘅時候用一啲十公斤以上嘅撞擊式破碎機咁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裝修啊、噪音等等嘅情況，有導體嘅早晨。 喂，系早晨， 你好啊！ 我想讲咧，关于就唔系装修嘅，就系关于学校嘅噪音。咁咧，我屋企咧，因为好近嗰间小学嘅 A 位小学，我哋就住喺荃威花园嘅。咁变咗咧，即系佢朝头早咧，啲学生好早啊，七点零钟咧，已经喺度打波啊、猜波啊、嘭嘭嘭嘭咧。咁我个房就更加近去操场添。咁变咗咧，就嘈到我咧，即系都瞓唔到噶，根本就。咁我試過即係打電話去同佢學校反映呢個問題咧，但係佢學校似乎都即係覺得佢哋都冇辦法㗎啦。你即係我哋係學校咁樣，咁其實佢個操場咁大，我都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去另外一邊遠啲嘅位置嗰度先至去打波咧？咁但係佢個校長就好似都冇乜意思話，即係有咩改變咯？話即係時間上啊、地點上啊，都可能都係咁噶啦，咁樣，咁即係佢哋覺得就我哋係學校冇辦法啦，即係你預咗係會咁嘈噶啦，咁樣。咁、 okay. 老實講，我又冇錢搬去第二度，係咪先？咁變咗，即係政府有冇可以監管呢一樣嘢咧？咁樣。 有冇其他街坊反映過啊？類似呢啲。 我唔知啊，因為我都問佢校長，我話其實有冇其他嘅住户有即係反映過咧？咁佢又冇正面回答我。咁、 okay, 樣咯，咁同埋有時佢哋有活動咧，啲老師咧都嗌得好大聲啊，叫佢哋大聲啲咁樣。咁、即係譬如即係日間唔係太早啊，或者咩咧，咁、 okay, 我哋都冇辦法啦，自己都要接受。 明白，同阿杜太傾到呢度，講到一啲學校噪音嘅問題。另外裝修噪音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2023年2月22日，入境处处长宣告何建辉高才通签证无效，并会进行刑事调查。 高才通计划今日起需申报刑事记录，未批申请者需补交资料。 中学生快测下月一日起取消，小学、幼稚园等维持至下月中。 普京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布林肯指不负责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提到環保署話針對呢啲住宅裝修嘅噪音呢，就話係打算啦立法規管，咁其中就話禁止喺住宅裝修嘅時候呢用一啲10公斤以上嘅撞擊式破碎機。咁啊10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呢就要先呈報先可以用啦，並且要交一筆嘅費用啦。使用嘅時間呢就係朝早9點至到下午6點嘅平日啦。咁啊呢一個嘅情況頭先同到一啲嘅裝修業界傾到啦，佢哋都話譬如喺裝修嘅時間上面，尤其是呢一啲佢哋叫做炮仔啊，10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嗰度呢，可能嗰個使用嘅時間會即係長咗啦，令到嗰個裝修期呢亦都會長咗嘅。咁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對於物業管理界方面又點呢，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早晨。 早晨，早晨啊，罗文啊， 早晨，陈志求，头先提到环保署呢一个嘅修例建议啦，你哋自己点睇噶呢个做法？ 即系喺物业管理公司嚟讲咧，我哋欢迎嘅，因为其实喺目前咧，就一般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喺控制嗰个喺住宅单位装修嗰度咧，都已经系有好多唔同嘅指引嘅，咁就包括就系、是、即系限制咗佢嗰个装修嘅时间啦，就亦都有啲日期咧系唔准佢哋做装修啦，咁同埋咧就亦都要求业主同埋装修公司咧。在裝修之前呢都要即係清清楚楚呢就即係提交即係一份申請嘅資料啦，列明佢裝修個範圍啦，咁即係當中即係管理公司都會睇有冇一啲拆牆啊，咁需要用到一啲重型嘅機械啊，咁另外就即係如果有啲工程即係喺管理公司睇到咧，係需要即係通即係要透過嗰個小工程啊，即係呢個計劃去做申請嘅時候咧，就管理公司都會建議翻咧，即係業主或者係裝修公司咧，係去做翻曬呢啲申請噶。咁亦都係好多時亦都要將佢哋嗰個裝修嘅資料咧，係貼翻喺佢嗰個門口咧，就個單位嘅門口啦，就方便大廈管理嗰啲人員咧，就係進行巡查嘅。咁與此同時咧，就好多管理公司都要求咧，係嗰個業主或者裝修公司咧，係喺開工之前咧，就要交一個保證金嘅。咁呢個保證金咧，即係由即係數千蚊到即係過萬蚊都有嘅。呢個咧就係咧就如果佢哋有啲乜嘢係違規啊，或者係損害一啲公即係損壞咗一啲公眾地方嘅時候咧，咁即係業主係或者係裝修公司都承諾咧係作出賠償嘅。咁就特別喺個噪音嗰度咧，咁啊好多管理公司都有一啲叫做 house rules， 即係佢自己喺屋苑裏邊咧係即係。都係即係制定咗一啲條例啦，咁就希望咧就對喺個裝唔好因為嗰個裝修咧係導致到即係嗰個一啲其他嘅居民咧就受到一啲嚇長期性不必要嘅噪音滋擾啦。咁目前而家咧呢個做法咧就係咁樣嘅。 嚇，頭先你提到話目前一般嘅做法啦，包括一啲業主裝修之前有啲嘅申請啊，或者貼一啲嘅資料喺外面啦，或者講明佢哋個裝修嘅範圍啊，大概係涉及啲咩啊等等，係咪個個都會跟足咁做嘅咧？定係都有啲未必嚟嘅係？ 如果係即係我講係一般啦，尤其是嗰啲屋邨屋苑嗰啲啦嚇，佢即係有一啲係有組織性嘅管理公司咧，佢哋因為佢哋所有制定呢啲 house rules 啊呢啲嘢咧，都係同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大家咧係同意咗，管理公司咧係執行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就業主啊住户咧都會係合作嘅。咁如果遇到係嗰啲業主係唔合作嘅話咧，咁當然就話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啦，或者係管理公司咧係可以即係拒絕啊呢啲裝修工人咧係進入嗰個大廈裏邊進行嗰個工作。因為好多時佢哋裝修嗰啲咧，其實有好多條例咧係佢哋要跟嘅。比如比方佢要喺外做裝修，好多時涉及一啲外牆嘅工作啦，佢要搭棚啊咁樣，即係搭棚亦都即係管理公司。公司咧就一般都會睇下你嗰個棚係唔係一個嚇，即係安全啊，符合規格嘅棚啊，咁所以就一般嚟講咧就都會合作嘅。 大部分嘅業主啊，大部分嘅裝修公司咧都會合作，因為佢哋都係想即係快快脆脆即係完咗工啊。咁裝修公司都係做生意嘅啫，大部分嘅裝修公司咧都會都會即係會同管理公司嗰方面咧係有即係協調嘅嚇。 嗯，頭先你就講到話即係。修例建議咧話，即係喺個工程入邊用10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嗰啲使用時間有限制啊，或者要先係向環保署去呈報呢啲工程啊，你都係同意呢個方向嘅咁。但你有冇話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嗰個影響係啲咩咧？即係會唔會可能日後即係啲物業管理人員都要即係自己巡查下個單位外面係咪有真係有人係呈報咗係俾政府嘅咧？如果要裝修嘅話，或者因為佢有啲限制嘅，譬如就話呈報期內只可以係連續使用五個工作天呢一啲嘅十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咁如果要再係有再呈報嘅話咧，咁可以做多2日，咁會唔會當中都會涉及一啲嘅爭拗喺度啊？會唔會多咗一啲住户啊？有呢啲規矩嘅時候，又反而多咗呢啲住户會去投訴啊？會唔會咁咧？又 有條例有法例咧，就總好過冇嘅，因為法例咧就人人都要遵守嘅，即係就算你係業主又好啦，你裝修公司又好啦，管理公司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啦，都係我哋係用一把尺啊嘛。所以我都覺得咧，就呢個修例咧，其實係即係係正面嘅。咁其實你話。你睇翻嗰個即係佢而家建議嗰、那個嚇喺個法例上面即係嗰啲建議咧，佢第一次呈報係維持2個月咧，准許作業嘅熱數咧係連續5個工作天。咁你一般嚟講咧，即係頭先我都聽到，即係有啲即係從事裝修嘅朋友嚇，咁佢哋都有講到啦，佢哋都好想即係盡快咧就係即係完成咗嗰個工程。咁其實係喺個工程上面嗰個安排啫。咁一般即係你用一個1000呎單位，即係1000呎左右嘅上面即係單位嚟講啦。咁就我相信你嗰啲即係有噪音嘅工作，包括即係你拆牆啊、拆瓷磚啊，你要開坑啊呢啲咁咧，就即係我相信你將嗰個工序係即係有組織地好好地管理好佢咧，我覺得個時間係有嘅。咁佢而家都講連續5個工作天，佢唔係話唔俾你繼續做噶嘛，係嘛？咁佢其後再呈報嘅意思就係即係你你唔係淨係一次嘅情報，你可能你做2次、3次、4次嘅情報，咁即係你唔可以將個工程咧就無限期咁拖落去噶嘛。咁呢個即係對嗰個業主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保障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見到咧，喺業主同裝修公司之間咧嚇，就即係都會有一啲爭拗嘅，就住嗰個開工期，咁有好多嚇，即係我哋都見到咧，即係打開道門，即係總之揾支風炮，即係打2個鐘頭咁樣咧，就咁啊跟住就停咗啦。咁之後落嚟咧就唔開工嘅喎，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個工人咧就比較短缺啦。咁對我覺得立咗法之後咧，對業主嚟講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我想知而家多唔多一啲居民係會投訴一啲裝修嘅噪音嘅？另外環保署就話其實都話 多嘅，都多嘅。 點處理嘅咧？通常又會唔會都揾去到環保署嘅層面，定係通常都係管理公司自己處理嘅咧？ 我其實即係第一防線就係管理公司啦嚇，咁就一般嚟講咧，其實主理管理公司咧都會處理到，即係我諗70-80% 以上嗰啲投訴，咁即係大家都要相就啦。咁當然就嚇將嗰個有好多管理公司咧，嗱而家環保署佢建議嚇，即係如果你係你呈報咗之後嗰個工程咧，就俾你由9點鐘至下晝6點鐘做啊。但係有一啲即係屋邨屋苑咧，其實佢哋咧就係由10點鐘開始就做到4點5點嘅。即係佢哋即係提出嚟嗰個要求，比而家環保署嗰個咧就即係更加咧係嚴謹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如果佢即係法例上邊係容許佢即係9次6嚇，咁我覺得咧就呢個都係合理嘅。如果你睇翻即係按而家現時嗰個即係噪音管制條例咧，嗰個佢就係用夜晚7點到第二朝7點唔准用，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佢朝頭早7點鐘之後佢就可以開工。咁呢個修例咧，我都覺得係即係係一個對嗰個噪音管理條例裏邊咧係一個優化。 OK， 好啊，暫時同阿陳志求傾到呢度先。陳志求咧就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啦，講到環保署就係有一個立法規管一啲嘅裝修噪音，其中提到咧就係話可以用一啲10公斤或以下嘅撞擊式破碎機，要預先呈報啦，要交一筆費用啦，同埋使用嘅時間咧都係有限制嘅。你知點睇？1872311，聽下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今次咧想同大家介绍一本被称为瑞典人嘅国民书籍，书名咧就系《真正快乐的处方》，作者系安德斯·韩森，作者有瑞典国民医生嘅美誉，而佢所主持嘅节目咧有五分之一嘅瑞典国民都会固定收听嘅。而呢本《真正快乐的处方》就讲到运动点样有效改善大脑嘅专注力、记忆力同埋处理压力同埋焦虑。 首先，我哋点解会有压力同埋焦虑呢？原来自从人类祖先以嚟，压力同埋焦虑系帮助人类存活嘅机制。人类嘅左右脑各有一个杏仁核，提醒我哋喺危机嘅时候逃跑或者战斗，并且发出警告，同时令到我哋感到焦虑。然而，当杏仁核运作嘅时候，大脑亦都会令到额叶更加活跃，并且提高皮质醇嘅浓度，从而拉长警告嘅时间，让我哋有一个缓冲期，停一停，想一想。 呢个本来系一个美好嘅平衡机制，令到人类不至于从危机中过于敏感。可惜现代社会有太多嘅压力因素，耗尽咗我哋嘅额叶同埋皮质醇机制，令人容易陷入持续焦虑嘅恶循环。对此，韩森就话啦：运动帮到你。原来脑科学研究发现，散步或者跑步二十分钟，可以提高额叶嘅活跃度，以及提高皮质醇嘅浓度，而效果可以持续二十四小时。二十分钟嘅运动可以换嚟二十四小时嘅减压，实在值得我哋一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真正快乐的处方》，作者安德斯·韩森，由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咧，有关于喺上年八月推嘅呢个共创明天，天系 T E D N 呢个计划啊，咁政府就话咧，目标系通过官商民合作啦，推动一啲嚟自弱势社群嘅家庭嘅初中学生咧，系开阔眼界。第一阶段有2000名咧系嚟自基层嘅家庭嘅初中生系受惠嘅，咁呢个计划都涉及到一啲嘅师生配对啦，一啲义务友师去分享经验啦，有一啲嘅个人嘅发展规划啦，咁亦都有一啲财政嘅支援。看到有团体咧，就系、就住呢个计划咧，都做过一啲嘅调查，了解个成效嘅。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成员何宇英，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何宇英，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咪有一个嘅调查？系关于共创明天嘅，同埋儿童发展基金添。 系，咁咧就个调查系琴日发布嘅，咁就系关于共创明天同埋儿童发展基金啦。咁点解两个计划咁样去做咧？因为其实儿童发展基金咧就系2008年开始噶啦，咁而共创明天就系上年开始啦。咁其实见到咧两个计划咧其实九成相似嘅，咁所以我哋都一齐去睇翻个成果啦。咁见到咧其实两个计划咧，都好多嘅家长话其实唔知点样去报名啦。咁我哋见到即系要揾一啲即系报到名嘅家庭都唔容易啊。咁而即系讲紧唔知嘅时候咧，咁佢哋系冇乜途径去知道点样报名，而真系报到名嗰啲咧，其实都系好靠一啲私人嘅 WhatsApp 啊，咁样去接触咯。即系可能有人发条 link 俾佢，跟住佢就报到名啦。咁就唔系一个好公开嘅途径。咁就咁另外啦，咁我哋都就住佢里面三个元素咧，咁样去问佢哋嘅意见啦。咁而当中咧就系、是、因为个计划都会同啲小朋友去配对友师嘅。咁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其实个友师同小朋友嘅关系咧，其实都唔系好建立得到。因为咧其实都有三成嘅小朋友咧，讲紧系过去三个月咧系冇同个友师接触过啦。咁有一成咧就系、是、话净系见过一次咁样。咁而关系嗰边咧都有四分一嘅小朋友觉得系好疏离或者十分疏离。 你哋觉得应该要几密咧？要见到？ 其实咧，因为讲紧即系我哋如果讲其他 NGO 咁啊，都会去搞一啲私有计划啦。讲紧其实都会想可能起码一个月一次啊，咁样都有一定嘅联系啦。咁而讲紧共创明天咧，其实得一年嘅时间嘅啫。咁而如果佢一年里边，其实头三个月都系冇再接触嘅，咁其实都好难真系建立到个关系咯。 Okay. 其他元素咧，除咗呢个私有配对嗰个之外。 系咁咧，咁而另外啊，比较其实最吸引咧，基层家庭咧就系嗰、那个财政支援啦。咁就共创明天咧，就系讲紧啊，每个参加者咧去参加一开始就会有5000蚊嘅一个启动资金啦，就要同个私友咧咁样去商量点样去用嘅，完晒成个计划咧，咁样就再攞多5000蚊嘅奖学金。咁、而儿童发展基金咧就系、是、鼓励啲小朋友储钱嘅，咁就每个月要储200蚊啦，储够两年就系4800蚊，跟住然之后咧就会有一啲私人嘅捐助啊，咁样同埋政府嘅捐助就一对一配对，咁最后第三年咧就会攞到14400蚊。 嗯， 咁咧，咁其实呢个会系佢哋啊最吸引嘅地方啦，因为叫做有笔钱咧，佢可以发展一下自己一啲嘅个人目标咁样。咁、不过咧，咁亦都反映翻咧，就系儿童发展基金啦，讲紧佢其实最后咧。当佢真係啊好好咁样储晒钱啦，咁就係14400啦，咁呢其实佢哋係要一年之内用晒嘅。咁变相呢其实佢哋係唔係真係用嚟可以储钱为将来咁样囉。咁、而讲緊啊小朋友可能一开始啊同个计划嘅导师啊咁样去讲自己嘅一啲啊个人目标呢，其实三年呢都可能会有啲转变啦。咁但係呢又要啊用返当初个目标去做啊，咁亦都讲緊一年要用晒，有啲去到可能 DSE 咁样，咁其实系好忙啦，佢都用即系冇时间去用笔钱，咁其实都系变咗一个好冇弹性嘅做法咯。咁、就系共创明天就相对就弹性啲啦，一开始咁样就有5000蚊咁样，咁不过都系即系可能小朋友系想用嚟补习嘅咁样，因为实在个疫情咁样令到佢跟唔上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都未必系可以用响补习呢啲嘅用途度咯。 整體仲有冇整個計劃有啲咩建議呢？我見有議員就提到嗰個私有配對嗰個機制都覺得即係未必可能配到啲小朋友好想認識嘅一啲範疇嘅一啲嘅幼師啦咁。呢、這個有冇啲咩睇法呢？ 系咁咧，因为其实共创明天咧，所有嘅友师咧都系由政府去揾嘅、即系其实唔系即系一啲 NGO 啊去揾啦。咁变相咧，其实嗰个招募咧就大家系冇得介入嘅。咁而讲紧其实导师嘅招募其实系点嘅咧？咁其实里边咧系有好多即系精英嘅人士啦，讲紧系公司老板啊、经理啊咁样。咁都系即系同埋都系商界为主，日理万机。咁所以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们真的很忙，其实都未必可以好同到个小朋友去抽到时间去跟他倾偈啊咁样。咁而我们就是觉得这一个位置呢，其实是即系导师呢是需要。但其实真的不是很需要一些很升级啊、很明星啊、很有成就的人咯。其实反而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的成长呢，其实普通人即是较成熟的话，其实都可以是做到一个很好的 support 的，可以即是看回去其实特别是讲紧中一至中三啦，其实他们讲紧很多学习的适应啊，因为即是由小学升中学的适应啊、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他的一些个人情绪啊，这样其实即是不是说一个即係大老闆就係一個最好嘅人選咯，咁、 okay. 所以其實喺呢個私有嗰個選擇上面，其實應該更加多元。 Okay. 仲有就係咧，講緊因為其實佢哋主要係商界啦，咁、但係其實青少年咧好多時候佢哋可能係想發展音樂啊，想發展一啲藝術啊，咁、其實就冇咗呢啲背景嘅人可以同佢做配對咯。 Okay. 所以嗰、那個背景要係多元啲咁樣去做咯。 好啊，唔该晒何宇英，同你倾到呢度。何宇英咧就系关注学童发展权利联席成员，讲到有关于共创明天同埋儿童发展基金个计划成效啦，佢哋有个调查报告嘅咁。嗱，社署有个回复嘅，就话咧系拆式调查报告咧，只系访问咗26名咧参与共创明天计划嘅学员，占所有参与计划嘅2800名学员咧系不足1%啦。政府咧就会喺计划结束之后咧总结经验同埋检视成效，去优化计划嘅咁。另外都想预告下今日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发表嘅日子啦。咁嚟紧都有啲嘅节目嘅安排，包括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嘅演示会喺11点发表，港台第一、第三普通话台咧都会系直播嘅。咁财政预算案记者会就会系3点啦，港台第一、第三普通话台亦都会播出。财政预算案速递咁就会喺5点去到6点嘅。咁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港台公共事务组嘅 Facebook 专页咧亦都系会直播嘅。